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嚟到禮拜一晚，呢度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晚上時間，去到10点10分。咁啊，呢度係敏感時刻啦。直播室入面咧有 Kitty 啦，有我和你，仲有敏大人李敏。 係啊，咁啊，經過咧即係幾個星期一啊，不斷咁講笑話咧。咁我都有諗啊，咁今個禮拜係咪繼續咧揾啲笑話出嚟同大家分享咧？咁但我覺得咧，即係其實有啲咧就唔使淨係講個笑話嘅內容、就可以引到人笑嘅、因為咧，譬如心理學咧就係有一個實驗噶嘛，其實係講 conditioning 啊嘛。咁、就係話個主人俾嘢只狗或者貓食咁樣啊，咁佢通常講狗嘅。咁但如果佢咧就係、是、俾嘢佢食嘅時候咧，啲狗啊，梗係會流口水啦。咁但係咧，如果主人每一次咧敲一敲個鐘咧，然後先俾嘢食啦，咁只要你敲鐘嘅時候，只狗已經流定口水噶啦。 係。 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唔使講笑話嘅，你見到咧嗰、那個成日氹你開心嗰人咧，你都已經會笑定先噶 啦、我都發現係有陣時有啲人咧，你望住佢咧，佢冇做任何嘢噶，但係你就想笑咯。 你覺得佢好笑。 跟住嗰人就會問你：你做乜嘢咁講？佢唔知啊！你見到嗰人就硬係想笑，跟住嗰人就好莫名其妙啊！覺得佢、覺得做乜嘢啫咁樣，即係我都記得係有啲咁樣嘅人喺我身邊出現過。 喂，咁所以呢啲咧就係、是我哋叫笑匠啦，尤其是誒、不過好多種嘅，即係尤其是演員，我哋會叫笑匠，但係咧其實而家可能有以前係叫小丑啦，或者有時就係嗰啲叫棟篤笑嘅棟篤笑咧，你會叫演員咧？ 棟篤笑係 啊，都 或者演嗰啲叫咩演說家，算唔算叫做？算唔算啊？ 嗰啲唔知演說家成日 I have a dream 嗰啲，嗰啲唔係好好笑，唔知 幽默版啫嘛。 係啊，嗰啲叫 comedian 啦，總唔知咁樣。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講下咧，即係一批嘅即係喜劇之王啊，即係唔係淨講嗰套戲噶。不過一定一陣間都可能會借 都講到少少啦。 講到少少嘅，但係喺你哋心目中咧，有咩演員或者咩電影咧，真係咧會令你哋捧腹大笑咧？ 我自己啊。我中意睇鄭中基， 龍金威， 因為我覺得咧、其實唔同嘅搞笑嘅演員啦、佢哋即係中嘅 market 都會唔同嘅、即係可能我覺得 即係鄭中基係中靚女嘅、 我唔知啊，即係我覺得佢好笑嘅時候，我啲 friend 見到，哇、你又睇龍金威咁樣啦，即係間唔時都要睇一次噶啦咁 山區巨匪 係啊，係瑞士山區匪，咁你就會覺得好笑，我都唔、但係你話佢點樣？好笑咧，又好好难讲、但系总之佢成个感觉你就会觉得好滑稽咯。同埋我觉得都系即系你同嗰个演员嘅一种独特嘅感觉嚟嘅。可能第二个人做翻同样嘅嘢咧，你冇咁嘅反应嘅，系啊，即系一个 connection 嚟嘅。咁我自己即系你话睇笑片啊，尤其是港产嘅咧，我就中意睇郑中基咯。即系我真系会间唔时觉得好闷嘅时候。想睇笑片咧，我就會撳龍金威，所以我好期待佢嚟緊，即係話拍新嘅一集，講好耐啦嘛，都冇。 係我嗰日咧，又記得有一次咧，我就哇，我喺中環見到拍嘢喎，唔知拍電影定拍咩，跟住係鄭中基，跟住阿 Kitty 係好興奮，真係拍龍金威二啊！我話唔係 二啦，而家唔知三定四啦， 係拍龍金威咁講。我話唔係，我聽人哋講話佢拍電視台啲嘢啫喎，咁講，咁所以佢真係好興奮嘅， 係，但係好期待。 系啦，咁 但系你问我咧，咁好多人一定会讲周星驰系列啦，同、埋我觉得有坊间系劲多人系劲犀利嘅，就系、是、周星驰系列咧有好多套电影，佢哋背到晒所有嘅对白 的， 而我系企喺度望住佢哋啦，跟住佢哋就自己好兴奋地自己喺度玩，而呢一样嘢我觉得最厉害嘅就系佢连。變咗做國語版，即係翻譯咗國語版，而喺講國語嘅人或者華語嘅地方嘅人，佢哋都會識笑，同埋佢哋都係到而家都係成日話新年嘅時候過時過節播得最多噶嘛。但係你問我咧，我好得意噶喎，雖然好多人背熟曬啦，但我每次睇咧，我都自己好似新嘅咁樣喺度笑。唔知點解嘅，我會唔記得噶。每次睇就真係新咁笑。我好記得一次咧，大家就喺公司嗌 pizza 食，咁啊成班朋友，成班同事就喺度一路就話播周星馳啲戲睇啦。跟住之後，我自己喺度真係勁開心，自己狂喺度笑咯。而佢哋望住我，佢就話：哇，無理，佢話你真係個樣係話俾我哋聽，你係未睇過嗰種笑。哇，係啊，好好笑啊！我自己真係重新睇過咁笑，真係唔記得咁樣嘅個感覺。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最深刻嘅咧，頭先我咪話有啲人你望到佢樣子就想笑嘅，其中一個就係劉以達。 哦， 我係每次一見到佢我就想笑噶啦。但你問我咧，我最深刻嘅咧就係我好似小學定唔知幾好耐啦，定唔知初中啦，咁啊睇咗一套電影叫做《求戀期》，係啦，古巨基做嘅， 四谷拍噶嘛， 係啦，周海媚。咁我好記得有一幕佢哋就喺係咪碼頭啊，就談情。跟住之後突然間周海媚啊劉以達。就揸住把生果刀，就震晒咁，乜一打打打打打打打劫咁样，跟住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呢一幕。跟住最后屘佢打劫嘅时候，跟住嗰个刀柄定住嗰个刀片咧就甩咗，就揸住个刀柄嘅啫。咁所以你问我咧，我到而家都记得呢一幕，同埋我会成日去开翻呢一幕嚟睇， 都觉得好笑噶。即系呢个唔知有冇得解释嘅咧？即系你笑第一次你好新鲜，即系譬如讲笑话咁，我哋会笑啊。咁譬如你讲到红豆冰嗰、那个，记唔记得上次阿莫你咪话咩红豆冰、红豆冰雪糕咁样嘅？呢啲即系系啦，跟即系听咗几次之后，你就知道咗个答案之后，你就唔会笑噶啦嘛。但系睇戏唔同噶，睇戏咧，即系你明知佢嚟紧嗰下就要讲噶啦，但系你都。仲覺得好笑喎、 啊！會唔會我哋已經係變咗嗰只狗咧？ 即係有 conditioning 啦， 有 conditioning 咯嚇！你覺得一喺呢個位咧，你唔笑就笨啊咁樣啊！ 我都可能係、啊， 又或者咧喺戲院，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咧？如果一套戲你未睇過，你入戲院睇咧，你會跟住人笑噶。即係你未 get 到嗰個笑話都好啦，你會笑埋一份先 咯。咁呢個我哋上次都討論過噶嘛，笑係一種 communication 嚟噶嘛，溝通嚟噶嘛，你要成為嗰個局群嘅即係一部分。咁人哋笑就笑啦，跟住笑啦。但係我哋以前睇西片都唔係好明嘅，啲人哋笑咪笑咯。 係啊，其實我成日都係諗咧，追字幕嘅時候會唔會做咗笑？ 但係其實咧，我覺得睇到人哋個反應笑，即係笑得好開心咧，你都會笑佢個反應噶喎。即 係 尋日啦，即係咁有啲朋友上嚟食飯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每次咧佢都話，即係一無聊嘅時候就話，不如睇《誤人子弟》啦。我唔知莫阿萬大人同埋莫呢有冇睇過啦？就阿林海峰做， 你哋都好舊一輩喎，中意睇 已經暴露年齡系列啦。 係啊， 咁跟住咧，我話 呢啲係我個女出世前嘅一啲電影。 係啊，我話我睇過咯，又係你上次話睇嘅，跟住話。咁我哋一大班人會睇啲好認真嘅嘢㗎啦，都係笑下啦，咁又開咗嚟睇。咁佢其中一個橋段咧，佢笑到趴咗喺度嘅咧，就是、其實佢已經睇咗十次㗎，就係講阿徐子淇呢個好靚嘅女仔係 Miss 啊，就加入咗間學校嘛。咁所以阿 Sir 咧都勁興奮啦，就自我介紹啦。咁啊你好啊 Miss， 我咧就姓黃嘅，我叫黃 Sir， 我教 PE 嘅。我叫陳 Sir， 我教 Econ 嘅。我叫李 Sir， 我教數學嘅。跟住到下一個咧。就是一个叔嚟嘅，佢话我叫王 Sir， 我教书噶咁样，咁跟住我朋友就喺度狂笑咯，咁我就会觉得咩事咧？即系佢已经，即系佢觉得呢一个位好好笑，笑咗十几廿次咧，佢依然都觉得好好笑咯，系啊，但系你见到佢笑，你又会觉得佢好好笑 咯。咁我开始觉得咧，笑一啲旧嘅笑话咧，同听旧歌咧都冇乜分别啊！唔知阿莫你跟住播嗰只系新 系情怀啊，系嘛？ 新歌嚟嘅，就系每一个人都有爱。 就開始變慢，你我街中去玩，讓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 两脚不想贴地，要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互相拥抱后。When 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ary goes round and 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咩？ 喂， 听我讲啊。 似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啱啱听过嘅系 R O O T 嘅《人间有爱》。翻到嚟啦，咁啊，今日问大人同我哋分享嘅咧就系一啲关于喜剧嘅演员。 系咁咧，就我自己咧就除咗中意睇喜剧咧，都中意写喜剧嘅。因为写喜剧嗰个过程咧，就都几开心嘅，开心过写鬼戏啦。 嗯， 鬼戏真系你首先要吓惊自己，你先先有信心系可以吓到观众啦。咁但系即系我谂，真系写得多咧，会心理唔平衡嘅。 系 咁，但系即系喜剧咧，就如果大家一齐度桥嘅时候咧，即系会都几轻松嘅。 系 咁啊，我谂我都写过几多喜剧啦。咁其中一套咧就系阿凌子慧话，当年识我都系因为呢一套咧就叫喜剧之王啦。咁点解识我咧？就唔系因为咧啲人好尊重编剧啊。即通常啲人都系知道导演啊、演员系边个啊，好少嚟编剧。佢就话喺个片尾咧，《喜剧之王》片尾咧，见到有个人咧就喺度笑啦，因为嗰个片尾系一啲点讲啦，类似哈碌镜头啦，咁啊见到有个女人喺度啦，咁佢就记得啦呢个人啦。咁然后咧，佢当年同我合作，佢哎呀，我第一眼见到你咧就系喺呢个《喜剧之王》啦。咁咧，但其实咧， 呢一套戏咧，即系我对于我嚟讲咧，都系一个我事业上都一个重大嘅，即系一个转捩点啦，系、嗯、啊。咁但系呢套戏嘅古仔讲乜咧？你哋两个应该有睇过啩？ 有呢啲都系咁睇嗰啲嚟噶嘛？ 系吓。咁其实佢就系讲一个演员啦、嗯，一个人就叫尹天仇啊。咁、嗯、佢觉得自己好有演技， 系。 但系佢当然佢唔系觉得自己好有喜剧嘅即系演技，佢觉得自己好有深度嘅嗰种噶嘛。 系。 咁但系你身边咧，我觉得点都会咧，有一即系有一两个朋友成日觉得自己好好笑，同埋不断咧去讲笑话俾你听嘅。你哋都岌头咧， 有， 我哋就唔好点名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其实尹天仇咧，佢咧佢即系佢自己就唔系话觉得自己好好笑，但系佢觉得好好演技。咁、 嗯、 但系呢个古仔咧就系讲佢好努力去做一个演员啦，佢、嗯、可以得到一个角色啦。咁但系佢几咁努力，当即系。都好啦，咁原来个圈子入面咧，都系觉得咧佢系呢一个咧茄喱啡，仲要系死茄喱啡嘅， 饭盒都唔俾佢啊！ 系啦，咁而今时今日咧，啲工作人员成日讲好，即系讲笑咁样话咧。有時啲義工嚟嘅，唔緊要嘅，冇錢唔緊要嘅，你個飯盒俾我已經得噶啦。佢哋覺得飯盒係一個就係身份嘅象徵，同埋即係你工作嘅一個認同啊。咁、 嗯、 但係咧，我睇翻呢個喜劇之王呢個名咧，其實咧你喺電影史上咧，你揾喜劇之王就唔係淨係得一套啦。當然我唔係講仲有一套新嘅姊妹作新喜劇之王，咁、嗯、但係就係呢一套西片咧，都係叫 King of Comedy 嘅喎，羅伯迪尼路演出過，你哋有冇聽過咧？ 咦、嗯？呢套就唔知咯， 呢套就冇啦。 呢度咧，我就做翻一個research 啦，即系我其實我當時已經聽過噶啦，咁但系咧就冇好深咁研究啊。 嗯， 咁我哋講周星馳嗰套咧係1999年上映嘅、 嗯， 而呢一套羅伯迪尼路嘅咧就係1982年嘅。 哦， 咁到底有冇受佢影響咧？我其实都不知道，我自己写嗰阵就冇受佢影响嘅、嗯，但系个名字就肯定佢都系叫The King of Comedy 嘅。咁、 嗯、 我又觉得个导演都好劲嘅，系马田史高西斯。咁啊就马田史高西斯同佢合作嘅第五套电影啊。咁之前咧佢哋已经合作过一啲唔同类型嘅电影啊，例如有一套戏咧叫 Raging Bull。咁可能我估你哋唔。冇睇過，佢係講一個拳手，仲、嗯、要係講一個，我覺得都幾渣男嘅拳手嘅，即係我睇完我覺得哇，啲呢啲都係好高遠同色嘅電影嚟，即係好男仔睇嘅，即係你要我睇打拳 OK 嘅，仲要我睇一個渣男。咁但系嗰啲人就觉得好好睇嘅，即系嗰阵嘅男性嘅电影人觉得好好睇， 好代入啊，好想做佢， 好代入嘅。咁、 嗯、 但系呢一套咧就系 Robert De Niro 咧，佢咧就中意好中意古仔，咁佢就同马田史高西斯呢个导演咧去讲，喂，你去拍啦咁样。但系马田史高西斯咧就冇乜兴趣，开头嘅时候佢冇乜兴趣啊，即系佢唔系咁想拍呢一类型嘅。 嗯， 因为佢拍开打拳咁，佢点解会拍一套类似喜劇之王，你聽到個名啊咩？咁但係咧喺即係喺呢一個點講時機啊，同命運嘅兜兜轉轉當中咧，佢拒絕咗嘅電影咧，結果都翻嚟都係馬田史高西斯拍咯。咁但係呢一套電影咧，我睇翻咧，我就覺得佢真係唔係咁似周星馳嗰套喜劇之王，但係佢係好似足球。我哋最近睇嗰套小丑，咁、所以一陣翻嚟咧，我真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呢一套咧馬田史高西斯同埋羅伯迪尼路嘅《The King of Comedy》個故事。 分裂是布满面目发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基本法研讨会，出席的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表示，中央和特区都需要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绝大部分工作包括执法和司法工作应该必须由特区完成，中央亦都应该保留在极特殊情况下进行管辖，但强调只会少之又少。他指出，港区国安法会赋予中央和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执法和司法权，港澳办同大会之后的通稿就删除司法权的字眼。基本法委员会前委员姚国平说，根据国际法规定，中央处理香港国家安全事务可以有必要有限度的执法权，以及特定条件下的司法权。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担心，如果中央有权处理特殊案件，内地国安机构权力将会凌驾香港警察，一条龙完成整个拘捕至被告坐监的流程，几乎完全破坏良制。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晚上到金钟太古广场追悼去年今日堕楼身亡的梁凌杰。傍晚大约六点起，有过百名穿着黑色衫、佩戴白色丝带的市民企满广场中庭和各楼层，不时高叫口号，有人挥动旗帜和展示文宣。在太古广场外，亦都有大批的市民排队献花，有学生在巴士站广告牌上贴上梁凌杰堕楼时候穿着的黄色雨褛，亦都有人在草丛旁边放置灯箱舞弊。美国亚特兰大市黑人男子布鲁克斯拘捕期间被警员开枪击毙事件，当地的验尸结果显示，布鲁克斯背部中两枪，导致器官损伤和失血过多，是死于凶杀。案中两名警员分别被即时解雇和停职调查。当地检察官说，案中开枪警员可被控以谋杀、重罪谋杀和严重攻击三项控罪。当地有民众在周末上街示威，占据一条主要高速公路，有人就到涉事快餐店纵火，市长接受当地警察局长就事件请辞。泰国连续21日没有录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今日起解除实施超过两个月的全国宵禁令。另外，少过120名学生的学校、主题公园、展览馆等今日起获准重开，体育赛事亦都可以恢复，但不设现场观众。餐厅可以恢复售卖酒精饮品，但酒吧和卡拉 OK 场所就要继续关闭。泰国累计超过3100人确诊染病，58人死亡。报道话，泰国政府正系探讨重启旅游业方案，包括透过双边协议建立旅游气泡，同疫情已受控的国家或者地区恢复往来。财经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7.37, 瑞士法郎 0.949, 加元 1.362, 人民幣 7.094, 英鎊對美元 1.256, 歐元對美元 1.127, 澳元對美元 0.68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14.2 美元，賣出 1715.65 美元。道瓊斯指數報25175点跌4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04点跌37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二台六月新一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有时候吃太多的放题，挤压了肚皮的空间。有些时候吃太多的火锅，会令你增加了肥胖的能力。在冬天，你吃过厚厚的肥牛，接收来自四方八面的脂肪。来到夏天，不要再执着边炉的诱惑，亦不要预知超重的忧愁。让节食代替饮食，让运动代替懒觉。放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都有我播住精选金曲陪着你减。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狮子山下的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诗芬，我爸爸最令到我敬佩的，当然就是他令到屋企融融合合啦，仲可以氹到孖子开开心心添。正所谓 Happy Wife Happy Life， 老豆你是得的。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叻叻，今次嘅护士服得唔得啊？ 茉莉 Kitty， 你哋两个咧叫做有少少进步啦。 茉莉，我觉得你着得好似护士长啊！ 我都觉得你似护士学生妹喎、 啊。哇，咁不如我哋再着翻呢套啦，咁成功。 我奖你两巴掌啊！你哋又想啦、啊？ 咁如果你都想知道我哋会着咩嘅话，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仲有 Niu Niu 嘅敏感时刻啦。 记得留意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啊！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敏感时刻， 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呢度，依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嗯， 系啦，咁啊，今日咧，敏大人就带俾我哋嘅咧，就系讲关于喜剧嘅演员。 系 系啦， 咁啊，罗伯迪尼路，你会觉得佢系喜剧演员啦，定系佢系多面型嘅咧？即系佢， 我觉得 喜剧啊、悲剧啊、嗰啲疯狂啊， 我觉得喜剧一定唔系形容佢噶啦。 嗯， 系啊，我觉得佢系似系嗰啲。怎么说呢，有文是不是叫那些叫什么文戏多啊那些呢，或者是。 但他又开了多枪的、 哦。是啦， 有些 Godfather 那些什么都得的、哦、有。 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啊不是叫文戏，正经那些戏啊、嗯、或者。 一定 是搞笑咯， 可能你少睇，佢都做好多笑片嘅。 系啊， 有一套叫《见家长》咁啊，《Meet the Parents》咁样，佢咪就系做嗰佢系佢即系有个男， 佢就系个家长啊， 家长，但系呢个家长以前系 FBI 噶， 系咩？ 佢要 check 下个女婿系点啊？ 咁好似几好笑喎！ 佢做好多都几好笑嘅戏噶， 系 啊，咁同埋好多点讲咧？香港演员都会攞佢嚟作为一个模范啦，去睇下佢嘅演技咁样啦。喂，不如我讲下佢呢？一套咧 King of Comedy 嘅，咁你梗系 expect 哇，梗系会冇笑咁样，但系呢套戏咧，我都唔知点讲啦，可能系笑中带泪，有泪中带笑啦。咁啊，话说咧就系罗伯迪尼路咧，佢就系一个咧 点讲咧，成日觉得自己好有才华，一定会系飞黄腾达噶啦咁样。咁佢个名字叫 Rupert Pumpkin。都幾難讀嘅，咁、但其實就專登係要整到佢名好難讀嘅，即係我哋講話你個名咁難讀點紅啊咁樣。有時啲人叫咗佢 Pumpkin 啊 ，Pumpkin 咩、即係好多唔同讀法啦。咁佢咧就係、一個棟篤笑嘅演員嚟嘅，咁佢就深信咧佢自己咧就快會紅噶啦，佢爭緊一個機會啫。咁而佢嘅偶像咧就係、一個叫、Jerry 嘅人啦 ，Jerry Langford 啦。咁咧，佢就覺得其實我淨係爭緊一個咩機會咧，就係、咧 ，Jerry 咧就調翻轉咗曬一個已經紅咗，係每一晚咧都有嗰啲咧，即係 late night show 嗰啲主持人啦嚇。你都我諗你都睇過噶啦咁其實佢美國咧成即係都好興呢一啲咁嘅夜間嘅點講啊講笑嘅節目啦嚇。咁阿 Jerry 就其中一個主持人啦。咁就係啊呢個啊。Pumpkin 咧就好崇拜嘅，咁佢咧就Pumpkin 咧就佢又想象到自己咧就係同即雖然佢自己好中意阿 Jerry 啫、但係咧佢自己想象到佢同 Jerry 已經好 friend 啦，然後打電話去咧呢個電視台咧就係揾佢啦，以及咧就同佢啲下屬啊。讲啦，喂，我想咧 book 你嘅节目啊，即系等于我哋有个 fans 好 friend， 喂，我想上嚟你敏感时刻啊，讲下 做嘉宾啊，系啊， 佢自己打电话嚟咁样， 咁跟住，但系其实佢哋全部 Jerry 啊嗰啲都唔识佢嘅， 系，但系你唔识佢得嚟，你唔可以话我唔识你噶嘛，咁人哋都系你嘅 fans 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咧就系、用啲方法咧就系 hea 住佢先嘅，咁佢就试过鼓励佢啦。佢話：其實你都係有才華嘅。佢話：所以我諗到啦，我就要上你節目表演一下啦。嗱，其實對於有才華人嚟講咧，最好咧就由低做起嚇。你咁你冇上嚟住咁樣啦。佢哋仲用咗好多方法去氹佢啦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其實即係阿 Pumpkin 嘅人咧，佢都係即係佢自己嘅世界度咧，你有你講啦，佢唔會入到路噶嘛。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啊，咁於是咧，佢就諗盡方法咧，睇下點樣可以咧，即係俾到一個好印象啦。Jerry 就上到佢節目，咁佢就諗到條咩橋咧？佢咧就係、約咗個女仔，咁、那個女仔就靚女嚟嘅，叫 Rita。咁佢咧就帶阿 Rita 咧，就去阿 Jerry 咧嗰屋，即係Jerry 嘅別墅，即係就唔係佢喺城市嗰個住宅啦，就係佢你啲有錢人嘅度假噶啦。咁咧，跟住佢咁喂，咁梗好開心啦！阿 Rita 去到佢，我同 Jerry 好 friend 噶，乜啊咁樣啦。咁點知咧，到嗰個 Jerry 咧，佢真係去到嗰個度假屋嘅時候，佢見到咧阿羅伯特尼魯同埋有個雖然係靚女啫，但係都係陌生人嚟噶嘛。喺度嘅時候，佢就好嬲啦。咁然後就叫人捉咗佢走啦，咁樣啦。咁跟住咧就咁就交流得非常不愉快啦，咁樣。但是呢阿罗伯迪尼罗呢都仲冇即係仲未曾后退㗎，佢就会话你放心啦，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嘅、我会五十倍努力嘅，我一定会成功嘅。咁然后呢佢就諗咗一条桥啦。咁一条桥系乜嘢呢，就系、呢佢打算呢就去绑架咗阿 Jerry。即系我好中意上敏感时刻，但我上唔到，于是我就绑架咗阿敏大人同埋阿 Kitty 啊，咁啊，或同埋茉莉啦，吓咁然后咧，佢就打电话咧去电视台，吓佢就话如果你想我放翻阿 Jerry 咧，咁佢你想要几多钱啊？我唔系要钱， 你俾我上去讲一晚啦，咁 我要上你嘅节目，系咪有啲惊咧？ 你估我哋俾人 kidnap 咗，彭仔会唔会俾个人上嚟开麦救翻我哋啦？作为一个管理层， 我觉得唔会。 呢个桥段咧， 视我哋嘅死活如无物。 你讲呢个条桥段咧，就系天国与地獄啦，就有个有钱佬，佢有个仔。同埋佢个司机都有个仔，咁跟住佢收到个电话就话我捉过你个仔啊，要500万咁样啦。咁跟住佢有钱咯，我俾。咁跟住后屘发现，咦，佢仔走翻嚟，跟住佢发现原来佢捉咗佢司机个仔，咁个500万你俾唔俾咧？ 唔俾。 呢一套咧就系黑泽明嘅《天国与地狱》啦。我哋讲呢啲都系劲导演啊、劲编剧嘅一啲即系 drama 啦。好啦，咁到底佢俾唔俾？不如听首歌翻嚟，我哋再讲呢一个即系西片版嘅。King of Comedy 喜劇之王。 我叫某某，自气傲有，世界笑我丑，改个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着不厚。天生未愿坐定，天生别上有性，天生任何女绝情，天生美丽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却怕太自愿就眼圈太大，姐姐披晒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伴侣，无浪漫一刻，能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亦愿坐定，天生面上有声，天生银河里绝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最闪烁吧，大气浩瀚，争辩真假，会去错过白昼之下，渺小光环，也堪请迷上。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离嗰个嗰个。天生任何女痴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无法比，天生行为最随机，天生为何听命，天生未惧放肆，天生自但冷情者，天生就别顾忌，天生就别要比，天生就别要自卑。 翻到嚟啦，咁啊，敏达今日就系讲一套外国版嘅喜剧之王， 系啦。咁啊，讲咗咁耐，你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系咪真系咁多笑料咧？咁佢其实最有一种张力啊，我会觉得，咁啊就系话说罗伯迪尼路饰演嘅一个佢自命系好有才华嘅人啦，但一直得唔到个机会啦，所以佢就绑架咗啦一个好出名嘅叫 Late Night Show 嘅节目主持人啦。咁而佢咧就都有一个同党嘅，咁佢就个同党咧就其实咧就系嗰个主持人 Jerry 嘅另外一个粉丝。那個粉絲咧就係女仔嚟嘅，好中意阿 Jerry 嘅， 就是 Rita 啦，頭先講嗰個係咪啊？ 嗰、那個唔係啊， 另一個嚟噶， 另一個嚟噶，係 Rita 佢自己好中意嘅 咁阿 Marsha 就都係你 fans 第，如果阿羅比利迪尼路係 fans 第一號，佢係第二號噶啦咁樣，咁就佢成日希望 Jerry 咧可以咧即係同佢拍拖啊，即係有啲 romantic 嘅想像咁樣啦。咁佢哋兩個咧就夾手夾腳咧就綁架咗阿 Jerry 啦，呢個節目主持人啦。咁然後咧阿羅比迪尼路嗰個角色咧，佢咧就就勒索個電視台啦，要佢哋話好，我可以放佢，但係你要俾我咧上嚟做嘉賓主持，一開波嗰啲，即係有曬一開頭有曬 band 啊咁樣啦，即係 ladies and gentlemen 敏感時刻，Molly Kitty 咁樣，要咁樣出場，佢要平時咁樣同人講數咁樣，咁跟住咧，但係佢話只要咧嗰、那個即係佢哋會係咁嘅，先係錄影，錄完影，然後佢即係剪輯好，然再播噶嘛。只要一播咧，我就即刻會放翻阿 Jerry 出嚟噶啦咁樣咯。咁到底你覺得管理層會唔會咁做？同埋呢個警方會唔會俾佢咁做？ 例如果個電視台啦，咁 Jerry 係即係收視嘅保證嚟噶嘛。即係如果突然之間冇咗佢，即係突然之間敏感時刻冇咗敏大人啊，俾人綁架咗啦，咁可能佢都會覺得，如果有一晚有個特別嘉賓嘅，但係換嚟以後敏大人可以翻翻嚟做節目嘅，可能我覺得都會喎。同埋 我覺得就算唔係敏大人咧，如果一條生命嚟噶嘛， 係 我咪俾你講下咯。 係啦，因為係綁架喎，而家唔知會對佢做咩嘛。再加上佢有得剪輯嘅。虽然冇话剪晒啫，即系可能 即系惊佢粗口嗰啲啫。 系啦，即系都可以一试啊！我觉得 系啊。咁啊，莫莉咧，如果你系阿程振鹏或者阿 Carmen 吓 producer， 你会唔会俾嗰个绑架犯？ 我绝对认同 Kitty 话斋嘅。咁首先，如果系问大人嘅话，佢哋一定俾嘅。同埋，如果唔系 live 嘅话 ，live 咁系你咁佢俾唔俾？ 系啦，如果系我嘅话，我谂 live 同埋录都唔俾嘅。 可能佢會叫我哋封煙翻嚟做節目， 又唔會咁計事。點封煙即係佢俾人綁咗啦。 你咩綁架還綁架？打個電話翻嚟啊！ 係咪？你綁咗架都唔可以報價噶嘛？ 係啊。跟住如果問大人嘅話，佢哋會俾嘅。 唔係，應該咁講。睇小自己。 我覺得如果係錄嘅話咧，佢哋應該會 OK 嘅，因為佢哋可以聽過曬，真係出唔出得街。跟住之後佢先播，因為佢哋會好驚。你一 live 嘅時候，你唔知佢亂講啲乜嘢，係咯，所以我就覺得 live 嘅話，佢應該唔會 嗱。但係一般觀眾咧，其實個重點咧就唔會理你係錄影啊定直播嘅。一般觀眾就係緊張啦，喂，到底會放翻阿 Jerry 啊咁樣。 只係我哋咁 concern 呢一點，到底係錄啊定係做 live？ 係啦，我哋實在太職業病 㗎。我哋條命就交託喺錄定 live。 即係你打俾阿 Carmen 勒索佢，我 梗係第一句就錄定 live， 錄定 live 先咁樣。第一句反應一定係咁樣㗎。 系， 佢都唔会理你几时放，跟住佢仲要咁样，咁你做完你记住帮我签翻嗰张出粮嗰张表，你先好走。我摆咗喺个，我摆咗喺个架度啊，莫莉会俾你噶啦。佢最重要系呢样嘢。好，咁跟住。咁套戲咧就係咁樣嘅，即係FBI 咧同埋電視台咧都覺得，咁你咪俾佢咯，都係人命一條啊嘛。咁然後咧就真係咧即係夾曬 band 啊，又俾佢 rehearsal 喎。咁佢又好認真喎，真係嗰啲笑料又唔差嘅喎。咁跟住咧，但係咧即係另一邊雙咧，俾人綁架咗個主持阿 Jerry 咧，佢咧就係被逼咧就對住佢個第二號 fans 啊 Marsha 啦 ，Marsha 梗係好開心啦，咪心心眼咁望住佢啦，又因為其實 Marsha 都係有錢女嚟，咁佢咧就係綁佢咧，然後咧就囚禁咗，即係軟禁咗咧，啊唔可以用軟禁啊，用綁架嚟講，我唔知道用啲咩，總之係困住佢，就喺一個曼克頓嘅 townhouse 嗰度，係佢父母嘅咁樣，咁即係都叫有樓一族啦。咁佢就諗住同佢嬉我啦。咁但係咧，咁阿 Jerry 咧，咁佢都係個娛樂人嚟噶嘛，咁佢都係識得好識得走盞嘅。咁佢就用翻佢個美色就去氹呢個 Marsha 啦，就放佢。你可唔可以放咗我啊？松绑啊！如果我点揽揽石石咧咁样，咁但系当一松咗绑嘅时候咧，咁佢咧 佢 就打晕咗阿 Marsha 啦。咁而且咧 ，Marsha 有支枪嘅，佢仲抢咗支枪，然后咧佢仲开枪射 Marsha。但系咧原来咧根本入边啲子弹系假嘅。 咁系咩嚟啊？ 咁其实佢哋开下玩笑嘅咋，都系 吓。即系咁系咪全程都系录紧噶？咁所有嘢？ 呢度冇呢邊冇錄嘅，但係佢即係佢嗰邊係你明唔明啊？佢點講咧？其實係兩邊嘅，阿 Marsha 屋企嗰邊咧就係冇人。即係冇人知道喺邊嘅，差人都唔知喺邊。 即係嗰個藏心嘅地點啊，其實係 藏心地點係隱蔽。咁、於是個 Jerry 咧就喺個藏心地點嗰度咧就走咗啦。咁、就跑翻去電視台啦。嚇，咁喺呢個 真係好中意翻工喎， 屋企都唔翻電視台先。 唔係因為咧節目已經咧開始咧播放啦，咁樣咯， 係咯。 嚇，咁播放啦，咁佢咧去到咧佢就見到。阿、羅伯迪尼路啦，我想講羅伯迪中文同英文擺埋一齊，就已經咧就係喺個掌聲啊，即、就、係、是、Ladies and Gentlemen 嗰啲啦，咁啊出嚟咯喎，咁佢然後咧佢就真係咧做得好好喎，佢講嗰啲笑話咧，啲觀眾又即係捧腹大笑喎，咁然後佢梗係有啲嬲啦咁樣咯，咁、而且不特止咧，即係羅伯迪尼路除咗咧，即係佢。即係終於能夠咧，即係企上呢一個spotlight 入邊啦，得到佢應有嘅掌聲啦、而且咧，佢仲同大家講一個最後嘅笑話啦。佢就、其實咧，今日我點可以上嚟咧，係因為咧我綁咗個節目主持人啊，咁所以我先可以上嚟得到呢個機會啫。我終於唔係話才不遇咯。哇！咁啲觀眾仲笑得犀利， 因為以為假噶嘛，佢哋唔知係真噶嘛。 咁跟住咧，佢仲話其實點解我要咁做咧？你哋可能而家唔信我啦，但係聽日你都知道我係傻傻地噶啦。但我咁做嘅原因咧，係因為我個寧願做一日皇帝，即係都唔即係寧願一日做皇帝。都唔使唔想成世做一個即係冇知名個平凡凡嘅，即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唔知係王家衞喺呢一個嗰套係咩啊？《旺角卡門》入面都有個烏蠅噶嘛，張學友個角色噶嘛，我唔想做一世烏蠅，我想做一日英雄啊！即其實好多。即係點講？好多男士都可能有呢一個做一日英雄啊，或者一陣英雄嗰、那個感覺㗎。 係，咁佢第二日就俾差人捉咗㗎啦。 咁唔使第二日啦， 即刻即係做完個 show 就拉咗啦。 阿 Jerry 都出翻嚟咯，咁就拉咗咯。咁跟住咧，嗱，跟住個 ending 就係咁嘅。不過我又一陣間會同大家研究下。即係嗰個套戲個結局咧，就係講話啊，佢俾人拉咗啦，咁佢都有拍出嚟嘅，佢用一啲 montage 嘅形式拍出嚟。咁跟住咧，佢就俾人判咗七年啦。但喺獄中咧，佢寫書，咁嗰本書咧又好受歡迎喎、出版咗之後，咁跟住咧仲諗住會拍電影啦。咁然後咧，佢終於喺獄中啦，七年後咧出翻嚟啦。跟住佢就有佢自己嘅節目啦，咁樣咯。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遇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恨够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虽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时不折不扣。 实健康保未见异常才会获放行。当局又指在新发地批发市场周边十一个社区以及玉泉东市场的周边十个社区全部实行封闭管理。当局已经对新发地市场内8000多名经营、采购和工作人员全部进行核酸检测，并转运至集中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英国首相约翰逊回应当地反种族歧视的示威，宣布将会成立跨政府委员会，从教育、卫生、司法等的层面研究对黑人、亚裔人、少数民族人士等的歧视情况，但他未有公布委员会由哪个领导、成立的时间表等的细节。约翰逊在每日电讯报撰文批评近日示威者涂鸦前首相丘吉尔的雕像。约翰逊承诺会极力阻止丘吉尔像被移除，如果删除心目中价值观的历史记录和影像，就是歪曲历史。另外，网络搜寻器 Google 被发现在搜寻丘吉尔的时候，丘吉尔的图像相片一度被消失。 Google 其后致歉，表示是由于系统自动更新所致，并非刻意造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218点，跌3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1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3，瑞士法郎0.95，加元1.362，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08美元，卖出1718.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左右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了。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马戏班走入疯狂世界。 苍白的脸撑着你笑，红结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放大你发展，喜剧发展时怀疑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何一次饰演经济蟹族坏角色，逆向彼此与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似观众的祭祀。 原本 Nowhere Boys 真系想写一首关于马戏班小丑嘅作品嘅，不过写写下受到唔同嘅启发，最后而家写嘅系点样疯狂世界之中自处。 作曲余佬，填词余佬，加上阿 Van， 编曲 Nowhere Boys， 监制谢国伟。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 ，Nowhere Boys 小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Let's shake， 支持山下的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咦，咁熟口面嘅，你咪白元浩小白嘅公子小小白，我系同你爸爸一齐做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啊，有样嘢想问你好耐噶啦，啊，你爸爸有啲咩叻啊？ 爸爸好叻，因为爸爸识魔法，爸爸可以飞入去个收音机入面。 哇，咁你好开心啫，冇人管你做功课啊。 阿仔你唔使答，爸爸帮你变走埋呢个 uncle。 我和儿童者一家，祝你。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新聞之後，呢度香港電台第二台敏感時刻，係頭先仲爭個結果未講，就係呢個外國版嘅喜劇之王嘅結果係咪？ 係係呢個，唔係結局其實就講咗俾你聽㗎啦。咁啊，即係就我好快咁 summarize 一次啦。總之啊，羅伯地魯咧以為自己咧就係一個大明星啊，咁其實佢未係。咁佢咧就係綁架咗咧一個主持人，咁然後咧就。勒索咁啊，只要个电台交换啦，你俾我做一晚主持啦，我即刻放佢啦咁样。咁啊，结果咧，嗰、那个佢真系做咗一晚嘅主持啦，而且观众就好中意佢。咁跟住咧，嗰、那个结局咧。就係話佢就被判七年啦，咁跟住佢就喺獄中寫書啦，嗰本書又可以拍戲啦，然後出嚟佢就繼續做主持啦。咁但係呢個 ending 咧，就係受到好多嘅 fans 嘅討論啊。到底即係佢講馬田史高西斯嘅呢一套戲嘅呢個 ending 到底係真啦，定係佢嘅幻想咧？ 係 嚇。 我覺得哦，即係你話入獄就應該係真㗎啦， 如果 佢綁架咗人哋啊嘛，咁到到最後佢喺獄中寫嗰本係咪即係寫嗰本書，而本書之後係咪大賣， 俾人拍劇，放出監獄偶像，呢一 part 係咪真嘅咧？咁樣咁其實咧，馬田史高西斯係從來就冇表達過嘅，咁但係就好多即係呢一套戲咧，當時咧就佢去過康城嘅，咁就大家都即係呢個影展度咧，大家都咧。好讚賞佢啦，咁但係咧佢喺美國上映嘅時候咧，個反應反而唔係咁好喎，票房。咁就可能真係生不逢時啊！即係有個導演教我啊，就好似你嘅作品咧，嗰、那個好同壞都要睇下當時嗰個時勢，你同嗰個時代有冇升到啊，升唔synchronize到嘅。咁除咗即係到而家咧，啲人都係討論緊嗰到底個係 ending 啦，係阿羅伯迪尼魯嘅想像定係真？咁另外就一樣嘢就話，當時咧做嗰個 Jerry 嘅即係嗰位演員咧，其實咧就佢就叫佢真佢都自己真係一個喜劇演員嚟嘅，咁就叫 Lewis 啦。咁佢曾經提議過。佢話：喂，不如個 ending 咧，你唔好就咁話佢俾警察捉咗啦。直頭個 ending 就係我去到見到佢，跟住佢就殺咗我啦咁樣。咁但係當時馬田史高西斯同羅伯迪尼魯咧都冇接受過佢呢一個嘅建議，即係嗰個點講咧，即係幻想狂嘅演員就冇殺到個真主持。咁但係你留意，即係。 呢套戏一九几年啊，一九八二年啦，到而家即系40年之后再拍嘅 Joker， 嗯， 你留意佢好多剧情同 Joker 差唔多， 系 Joker 都系咧。即係你講啊，Joaquin Phoenix 咧，呢個飾演嘅角色咧，佢都係好中意睇一個 show 啦， 嗯， 都係佢好中意個主持人啦。不過今次個主持人就係羅伯地尼道啦，嚇，嗯啊，即係佢羅伯地尼而家唔係做 Joaquin， 即係唔係做嗰，那個幻想點啊 ，delusion 嗰個 fans 角色，佢自己做個主持啦， 即係上咗神台嗰個啦，佢就， 嗯，而今次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小丑咧，就係，是。嗯，佢真係俾嗰個有幻想狂嘅 fans 殺死咗嘅喎，喺現場。咁即係話咧，當日咧阿 Jerry 提議嗰個 ending 咧，40年後咧，其實就喺 Joker 嗰度咧就用咗啦， 哦。 而且呢套戲仲好受歡迎喎。 嗯， 嗱，個人生就唔知道，即係只係一次啦，電影亦都係拍一次啦。 係， 咁如果再拍多一次咧，如果你可以咁講啦，就即係 The King of Comedy 只能拍一次，但係而家你再拍咗一套咧，叫 Joker，嗯，但係 Joker 就用咗一個唔同嘅 approach， 即係或者叫唔同嘅 ending 啦， 嗯， 咁而大家都接受喎，咁，嗯，不過就真係唔知道，如果你四十年前 The King of Comedy 嘅 啲人接唔接受， 接唔接受佢就殺咗阿 Jerry 喎。 同埋頭先我聽問題你咁講嗱，雖然佢兩套戲咧都即係裡面個內容有啲相似啦，即，嗯，係都係好似你頭先咁講，佢都即係個主角中意講笑啊，即係想 做 comedian 啦， 做 comedian 啦，啊。但係咧，聽敏達你講即係1982年嗰套咧，其實好似由頭到尾佢都冇去到好 extreme 嘅，即係譬如嗰個人物嘅設定，嗯，即係佢頂籠係即係自己可能即係少少傻傻地咁樣啦，有少少瘋狂啦。但係 Joker 嗰套佢係真係刻畫到佢有病，或者佢嗰個童年真係好好慘咁樣。 咁你又要睇下嗰個時代喎， 啊。嗯， 即係嗰陣嗰個時代咧，可能已經即係接受唔到你講到一個人係瘋狂到要去劫，即係去綁架個主持嚟講，已經，嗯，即係好似點講咧？即係以前嘅風化案咁樣啦， 嗯嗯。 可能你摸一下，即係隔，即係已經係有衫隔住你摸一下個屁股，啊，你都已經好大件事噶。你講40年前嗰，那個，即係社會觀， 嗯， 或者佢道德觀，嗯， 所以其實即係對於嗰陣時嚟講， 可能 咁樣勒索，即係老走咗個主持人已經係 好 好 big deal嘅一樣嘢嚟㗎啦。咁，嗯，即係我睇過一個當然我冇 verify 到啦。佢， 嗯， 就話以前即係點講咧？即係以前要睇即係要揾精神科醫生啊，揾， 嗯， 人傾訴嘅人嗰，那個。那個 stress level 咧，即係佢哋嗰個困惑嘅程度咧，其實同於而家嘅中學生係一樣嘅，你明唔明啊？ 嗯， 即係而家嘅中學生，如果喺50年前咧，個個都要睇緊醫生噶啦， 係 嚇咁。即係嗰個人類嗰個發展啊，或者係進展啊，咁我哋當然係即係好越嚟越好似啲文化越嚟越高啊，好似好有文明咁啊，但係嗰個壓力亦都會越嚟越大噶嘛，咁所以可能以前嚟講呢套戲都係好顛覆性嘅，即係嗰陣啲人可能都已經唔識識。到底想我笑啊，定系想我惊啊，定系想我同情佢啊？咁， 嗯， 所以佢嗰，那个box office 就唔系咁好嘅开头， 哦， 但系慢慢因为有影带啊咁样，佢哋啲fans 当然 Robert De Niro， 你要记住 Robert De Niro 啲戏通常都系好卖得噶嘛，咁呢度算系唔卖得嘅戏嚟嘅，咁同埋咧，不过咧系Joker 个。製作班底其實都有承認啦，就係，是，參考咗呢 一套 King of Comedy 同， 哦， 埋另一套 Robert De Niro 嘅戲，1976年嘅Taxi Driver 嘅入邊嘅佢咯。咁， 嗯， 而且佢哋都請埋佢做咁樣就， 嗯， tribute 翻當年佢嘅即係做俾大家嘅一個咁兩個咁好嘅作品。 头先温大人讲嗰两套戏咧都有共通之处啦。咁啊，今次揾嚟呢首歌咧，同我哋啱啱节目开头嗰首 R.O.T 嘅《人间有爱》咧，都系讲到处都揾到爱嘅。呢一首系《Love Is All Around》。 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系啦，咁咧头先问大人就讲呢个嘅 King of Comedy 啦， 但我想问下你哋咧，关于呢套戏个结结局啦，或者故事啦，咁如果真系有个人咧，佢 kidnap 咗个明星，跟住上电视台，就代替咗个即系喜剧明星，咁但系啲嘢真系好好笑、哦，咁坐完监出嚟，你哋会唔会睇佢咧？ 我会好奇噶，我会睇噶。系啊，因为佢首先有呢个举动啦，而且佢真系做咗啦，跟住仲要佢，我好想知佢点解要咁做啦，佢心路历程系点啦，佢计划咗几耐啦，佢用咩方法啦，其实有好多嘢我想知噶。 即系其实你系觉得佢有可观性啦，咁所以佢嗰个结局咧，咁 Kitty 咧 Kitty 你， 但我其实听到呢度有一个疑惑嘅，就系咁佢入咗去写书啦，跟住又大卖，咁啊好受欢迎，佢出到嚟又拍戏咁样啦个剧本，咁但系佢唔。kidnap 呢個人，即係佢唔攞走呢個主持，佢乖乖地喺屋企寫書，可能佢最後出版咗之後都受歡迎嘅、 哦。 哦， 其實真係唔知道喎、哦，亦都佢可能冇佢，但係冇嗰個機 會，冇嗰個經歷係嘛？ 唔係，佢係冇嗰個機會啱啱擺正喺嗰、那個spotlight 嗰度。嗱、你會咁樣諗、哦，但係以前。佢即係如果以前嚟啦，因為而家你有才華咧，你咪咩都懟曬上 YouTube 咯， 擺曬上網 咯，咁冇得賴啦，冇得賴懷才不遇喎、嗯。Sorry， 你哋呢一代，但係以前係冇 YouTube 嘅喎，同埋如果佢走上去喂我本書啊，你幫我出版啦，咁、又會唔會 哦就冇人幫出 係啊？ 你仲要你乜嘢明星都唔係、即係你冇名氣啊嗰啲嘢嘅喎， 係 啊。咁如果個個都咁樣擺上去嘅話，咁咪唔得了。 但係作為一個觀眾，我諗都會有興趣想知嘅，即係譬如好似之前我話大佬作家嗰個咧，佢咪又係做咗一啲叫做犯法嘅嘢啦，即係去 copy 人哋啲嘢啦。咁但係後屘佢將佢成件事寫咗出書之後，又係好受歡迎 咁啊！啲人好有興趣知道啲人點樣 點解咁 做到啲曳嘢啊咁樣。 仲要頭先問大華齋啦，即係嗰入面嘅主角啦，佢做嘅搞笑嘅嘢唔差喎，咁就令到我更加會覺得好想去睇咯，因為都會覺得入面一定有好多好笑嘢咯。 所以其实而家我都唔系好知道咧，一个人成名到底佢有几个 percent 系才华，几个 percent 系luck 嚟噶、因为你如果你睇嗰啲即系咩全美一丁咁样啊，哇！佢每个礼拜都好多有才华嘅人上嚟噶、但系我哋真系即系真系红到有几个先？即系佢可能佢哋都会可能去某啲地方有个细即系一个细场，佢哋可以做到，但系有几个可以成为 Michael Jackson 咧？咁所以又有啲系 luck 噶、哦。 又或者就算你好有幸运都好啦，譬如好似烧饼啊，烧饼含有好丰富营养嗰个咧，即系佢嗰阵时都系全美一丁，跟住之后哇，大家觉得佢好好笑，佢爆红噶嘛嗰段时间， 跟住一阵啦， 系啊，一阵间之后又唔见咗噶、哦，即系如果佢真系好好笑嘅话，即系或者佢好好运啦，咁点解咁快又冇咗咧？咁样，所以我觉得就 系你个运 last 唔 last 嗰一样嘢啦。咁啊，不如我哋讲翻啦。嗱 ，Robert De Niro 红咗咁多年啦，咁啊，梗系即系你谂下呢套系啲1982年嘅，佢同阿 Martin Scorsese 嘅第5套喎。佢之前已经红咗，佢到而家都仲系红，足球都要揾翻佢啦。咁佢梗系佢有佢努力啦。咁话说佢喺做呢一套戏嘅时候咧，佢真系好勤力嘅。佢就用咗咩咧？佢用咗。传说中嘅方法演技啦，但你唔好叫我，你唔好问我系乜嘢。但系咧，佢其中咧系包括咧，佢成日都去睇嗰啲stand up comedian 啦，即系落去嗰啲栋笃笑嗰啲场度去睇，同埋睇好多好多场啦，去学佢哋嗰啲演绎方法啦。仲有咧，佢因为佢要激嬲佢另外阿 Jerry 嗰、那個，即係佢個演戲嗰個對手啊，即係戲入邊嗰個大明星啊。咁咧，佢同阿馬田史高西斯真係咧 即係用啲方法咧，去成日趌，即係去編場成日趌佢啊！嗯、即係未 roll 機已經趌定佢，等佢唔開心啊！因為佢拍嗰場戲就係唔開心噶啦。咁、仲有咧一樣嘢咧，就係佢咧就係為咗去了解咧嗰啲瘋狂 fans 嘅心態咧，因為其實佢嗰陣已經紅噶啦嘛。佢、咧就走去咧訪問翻自己嘅瘋狂 fans， 咁佢咧就有一個瘋狂 fans 都成日 stalk 佢嘅，就跟蹤佢嘅。咁佢又唔係話一個女人去即係想做佢女朋友。是一对夫妇来的，咁佢咧就问翻嗰对夫妇 fans， 喂你做乜要 stalk 我咧？咁样，跟住佢哋好开心、啊， 终于可以近距离接触同埋交谈， 佢好开心。其实冇乜嘢嘅啫，我好想你咧嚟我屋企食餐饭倾下偈啊！我妈话叫我同你 say hi 啊，就系、是、咁样嘅、啊。咁跟住佢就 convince 佢哋咧，就话咧、我唔嚟你屋企啊，你屋企要。即係喺紐約揸車唔知幾個鐘，你喺 Manhattan 我哋食餐飯傾下偈咁，即係佢會再傾，即係同真係有啲 delusion 啊，或者係過分愛偶像嘅 fans 去即係了解下佢哋嘅心境咯。咁所以其實 Robert De Niro 嘅成功咧，真係唔係僥倖嘅。 天灼湿棉被，谷了千啖气，不如跳起再望落去出气。当下把男友怎算得唯美？对峙要再次说起，打开声就听候，扭咗不用转悠，一心征服我宇宙。哦哦哦哦，委曲得难接受，当趣字跟扮狗，伸出我乖乖的手。俾你咯，嬲嬲嬲到爆，俾嬲嬲见嬲嬲到爆，否识那只魔咒。将 keyboard 打穿先可分一觉，嬲嬲嬲到爆，不开你好光天发炮，宵夜要吃餐包，鸡髀起细咬，听朝一早要车搭翻工，免争拗。字写完了，想放声大叫，高人四出听师兄正似笑， 傻仔 不愿给酬金，分个手罢了，何用每夜给困扰？写写 comment 太热，讲经讲完了事，分手不是两个字。哦政治当惯老板 fans， 不敢去写告别词。嬲嬲嬲到爆，被嬲嬲见嬲嬲到爆，想摆脱这魔咒。嬲嬲嬲到爆，听朝一早要超级得体，免争拗。其实我知，其实最嬲于我怕事，唇上发紫，仍只当写句诗。奴隶太痴，继续不失或更轻易，全是我犯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到金钟太古广场追悼去年今日堕楼身亡的梁宁杰。晚上大约七点半之后，在商场内的市民陆续到门外排队献花，部分人散去。有市民改为到连接太古广场的天桥，高举手机电筒，向广场外排队献花的市民叫口号。直至晚上九点，商场外仍然有大批市民等候献花。商场内有广播提醒在场人士有可能触犯限聚令，场外亦都有军装警员戒备截查黑衣人士。傍晚大约六点起，已经有过百名身穿黑衣、佩戴白色丝带的市民企满咗广场中庭同各个楼层，不时叫口号，有人挥动旗帜同展示文宣。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以及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副教授杜启宏在香港医学杂志撰文，指新型肺炎在夏季将会继续传播，并可能在冬季再次爆发。文章表示，本港社区免疫力好低，冬季凉爽干燥，可能有利病毒传播，以及在环境中保持稳定，令到病毒变成另一种在未来好多年都在人类之间传播的季节性呼吸道冠状病毒。文章提及沙田的元村六全楼的个案，患者分别住在六个单位，显示可能是超级传播事件的先兆，不应只是为 群组感染，应该加强检测，每日抽验至少7500个样本。十五名民主派人士分别被控在去年八月和十月反修例期间煽惑、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案件下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以及处理转介至区域法院的文件。辩方在庭上表示反对控方将案件转介至区域法院审理，控方就坚持要转介至区域法院。主任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七月十五号再讯，要求辩方在两星期内决定是否提出司法复核，并通知控方。如果辩方决定提出司法复核，法庭将会在七月十五号讨论是否需要终止聆讯，以等候司法复核的结果。被告继续获准以1000元保释。俄罗斯莫斯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一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16年监禁。现年50岁的卫兰，2018年12月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拘捕之后，一直囚禁在莫斯科一座监狱。在审讯中，他坚称自己清白，声称是被陷害。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指责审讯不公平、欠缺透明，又认为会损害美俄关系。卫兰拥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爱尔兰护照，控罪指卫兰接收俄罗斯机密情报，但卫兰就说他到莫斯科参加婚礼期间，从一名相识的俄国人手中收到一个 USB 记忆体，以为里面存放度假照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287点，跌3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16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4，瑞士法郎0.951，加元1.363，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04美元，卖出1722.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又到星期一的塔罗 Rainbow 时间 ，Kitty， Hello， Hello Rainbow， Rainbow 应该好唔惯佢隔篱坐咗一个异性人物喺度。 我本身又中意同女仔玩多啲嘅， 你扮咩你？你扮咩啊？ 我哋欢迎小白先 ，Hello， 都未介绍，我已经被人拒绝咗。 有呢个来自晨光第一线的小白，就因为咁嘅，我哋今个月咧就有呢个塔罗 special， 咁啊，我哋自己咧都恭喜使用得耐啦，亦都问咗好多问题。所以咧， 老细都觉得系时候要俾同事分享下啦。 系啦，即系我都赚够啦，都想其他人赚下。咁所以咧，我哋就邀请咧啲即系好朋友上嚟啦，就等佢可以同 Rainbow 倾下偈，亦都咧即系帮佢占卜下问下前程咁嘅。 好好，我呢啲老远嘅朋友可以上到嚟真 系 好。 系，但系其实你知唔知我喺电台里面，我识小白系头五个识得最耐嘅人嚟嘅。 我即系你一入嚟冇几耐， 即系又系嗰句，我由细听你听到大， 唔系人哋系睇住我大啊。 嗱，不如咁啦，我哋问下小白，今日咧有一个咁好嘅机会俾你，即系玩下呢个塔罗嘅时候咧，你最想问 Rainbow 啲咩咧？ 喂，我个人咧，其实大家以为我好勤力啊。其实我人好懒嘅， 咁又冇咁讲，我又真系同小巴做过嘢嘅，我都觉得佢所属于勤力， 系同埋佢嗰啲访问同 trailer 真系好足噶。 唔系啊，我觉得系即系佢翻工咧，最经典一样嘢，我要话俾 Rainbow 听，佢都爆咗肺，爆咗个肾咧， 咩肾？ 佢咧嗰次跌亲，佢跌亲，跟住个。个肋骨咧就叉到个肾，即系笃到个肾瘀咗啦，又未爆嘅，系冇咁夸张，但系都瘀咗啦。跟住佢六点钟都照翻工。 其实咧，我哋戴咗咁多高帽之后咧，就系有到佢。 你知我而家个心有啲寒啊！咁多高帽，即系之后嗰啲战好犀利。 冇噶啦，三分钟啦，已经客套说话讲到呢度啦，就系。 有咩想问咧，小白你？ 我嗱头先都讲过啦，我个人其实好懒嘅。 系。 有冇啲不劳而获嘅方法？又或者 check 下有冇啲不劳而获嘅嘢，等我唔使挨得咁辛苦啊？ 我認識咗 Rainbow 咁耐，佢都唔肯講俾我聽。 哎，咁啊係啦，咁就會話俾我聽咯。我異性嚟噶嘛， 要睇下你有冇呢個能力嘅。 哦， 你冇呢個能力，咁我幫你唔到。 即係睇命嘅咯，算 係。係啊，即係如果你 勞碌命嘅，咁你 有啲係要成世辛苦，咁我都只可以祝你好運嘅啫。 哇！一額汗喎，而家 好緊張，可能你有咧。 抽兩隻啊！ 抽兩隻啊！ 真心諗住個問題啊，佢 唔緊要，唔緊要，咩手都得， 求其都得㗎。 咩手？ 話左手右手邊隻手指㗎？ 冇所謂。 靚啲嗰隻有冇嘅手指公定手指尾㗎？ 腳趾尾其實最靚。 有啊，揾個口啊，你揾條脷拉出嚟啊！ 好， 兩隻 呢個啦，第一隻抽咗，使唔使翻轉嚟點㗎？ 唔緊要，俾我。 好，另外一隻 好緊張喎， 係 啊， 揾隻軟啲嘅先得唔得？ 唔係，我睇住小白咧係緊張到咧，佢真係好深思熟慮地揾嗰隻。 梗係啦，大佬，人生嚟㗎呢個。 我邊個代表自己？邊個代表你個運氣？ 嚇！哇！喺呢啲問題，遠啲嗰個運氣，近啲嗰個自己啦。 好，等等， 啲公仔講嘅。 要 Rainbow 算， 喂，呢個線親我見到。 你係俾錢線親嘅，所以要努力工作，然後令到錢同你關係好嘅。 哎呀， 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冇嗰啲不勞而獲運。 其實你冇乜偏財命嘅。 哎呀， 即係我哋叫嘅可能強積金已經是最好的編材。 是啊。不是啊。 真的魚蝦蟹都沒有啊。 死火了。我想問彭仔會聽這個訪問的 那 我就慘了。他一定是勒住我的頸做人啊。 都勒了你很久。 嗱，因为咧佢噶，我仲以为你话啊，佢听到咧应该俾多啲嘢我做嘅 我觉得佢会谂呢、這个人走唔到噶啦，继续用佢啦咁样。 因为咧有一只牌咧，你系一个 dreamer 嚟嘅、啊，所以其实你个人真系好俾心机去揾适合自己嘅机会啦，同埋你都会遇到好多贵人嘅、哦。不过咧，你系真系我哋讲嘅平实，而导致人哋觉得啊，我想帮你咁样嘅。咁、嗯 哦、 所以其实咧，可能 即系愚钝咯。 我唔係 定咗啊， 唔係諗緊另外一個詞語，即係人緣好， 人緣好嘅。 你唔好咁嚇我哋嘅嘉賓主持先得 㗎。咁但係因為兩隻牌咧，其實睇唔到有女性嘅幫助啦。 哎呀， 咁所以其實，哎，彭仔係男仔嚟㗎嘛，咁男仔對於你嚟講係多啲貴人嘅。 哦，即係佢同女人冇咁夾嘅，即係譬如女上司啊咁樣， 係啦，或者如果你有另一半啦，咁你嘅另一半就會比較 我谂到我咩？佢同佢嘅关系 系我加油啦！ 系啊， 系咩？我真系唔知喎。 Echo 嘛，女上司咯。 咁啊点啊 ？Echo 同佢嘅关系点啊？ 好唔好噶？好唔好噶 ？Echo 都几好啊 ，Echo 都几好噶。 我唔知道啊，所以就话钳牌睇系咪真系咁好咯、啊？吓、啊，你真系帮佢钳噶？ 唔系，咁样你哋倾偈我都要睇住你噶系嘛？ 系今日除咗呢个不劳而获啦，即系已经解答咗你啦。 冇、啦，即系不劳而获冇我份啊！ 又冇咁講，努力啲嘛。 哇，其實你有貴人都算係咁啦，即係你雖然冇不勞而獲，但係如果你勤力做嘢，都有啲人幫下你。 有還有，喂，都要佢出現先得㗎。幾冇話幾時出現㗎？頭先嗰隻牌 出現咗未㗎？ 有冇話幾時出現？其實咧。 哎呀，惨！ 啱啱掀咗只牌， 因为啱啱掀咗只牌咧，大家睇下啦。如果想象中有一个人咧，要企高高咁样望住你啦、嗯，你就会觉得啊，其实你有贵人嘅。不过佢哋可能会劳役你嘅机会率会高过， 哎呀， 嚟帮你，即系可能你会系啊，其实好多时候咧，你自己都愿意去做嘅、啊。你系嗰啲闩埋门我先，唉，再生啊嗰啲人、啊，但系我会坚持做到嘅。咁如果你话几时出现咧，其实而家已经有噶啦， 而家已经有， 系、嗯、啊， 即系劳役紧我嘅人就有贵人嚟噶， 系、啊， 仲唔系盘仔？小白就问咗呢个问题啦，系俾你多一个机会，你问第二个问题啦。 第二个问题啊，问下，哎呀，不如你帮我问咧，啲嘢我唔好意思问嘅。 吓，唔好意思问。 咁我帮佢问啊。我想问下小白啦，即系而家有个美满幸福嘅家庭啦， 系 嚟紧嘅女性人缘 系点嘅？ 系啦，我哋不如咧转个角度， 啊转个角度，佢会唔会面临啲咩引诱？ 小白你唔可以咁兴奋啊！呢样 咩啊？ 你应该扮唔好啦，唔好帮我问啦。 系啊，因为你知道我哋呢行嘛，桃花运好紧要嘅。 系你知我哋呢行， 你以 为 我真系，你以为我真系想问乜嘢啊？系咪？ 有冇桃花运？ 哦，又系抽两只，哇，好紧张喎呢个。 哎，男人都系咁嘅啦， 系啦，即系一头就唔好转个头，喂，好紧张。 系咯，有冇啊？ 系啦，有冇啊？ 如果系观众靠把口就揾到嘅，但系佢实质系咪真系识得氹女或者沟女就唔系嘅，即系可能系好识得同你沟通。即系如果佢 as 一个朋友或者一个良朋咧，佢会好识同你沟通嘅。但系如果真系要埋牙，可能真系主动咧，可能未必咁叻。 喂，咁啊啱啦，你而家已经有老婆有仔有成有家庭咧，咁啊够噶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咧，你非常有观众缘嘅，即系可能你做嘅嘢系好容易得到人哋会觉得啊，我记得呢个访问或者我记得。 咁我做少啲啦， 你做少啲有冇不劳而获？要你勤力啲 啊！ 咁啊好穷噶啦！ 我条命好奇怪，要勤力先有不劳而获。你谂下呢个咩道理？ 要勤力先至会令到其他人更加中意你，咁你就可以舒服啲啦。 哇！這个 logic 好深啊！ 总之，即系佢个结语就系你努力啲翻晨光第一线啦。 继续做六点啦， 冇 错 啦， 六点啱你啊！ 喂，但我想话啦。即係頭先，我哋都一開頭講過，我覺得啊小白好純情嘅，而 Kitty 覺得小白好勤力嘅。佢真係內心世界係咪佢即係自己頭先咁樣自己口口白話，我自己好懶散嘅咁樣咧？ 係啊， 抽佢係一個佢嘅人品係點㗎？ 抽佢 一隻，一隻定兩隻呢個人品係一隻啊？ 抽佢啦！ 好呢隻， 因為唔係睇雲。 呢个咩？ 睇你个人， 哇！佢真系做到病噶喎， 系啊，神花， 即系自己抽，佢真系做到病都要跳啊，都要喐， 点解入院嘅呢张系？ 努力啦， 努力啦，咁样系嘛？ 努力啦，你其实系因为可能你嗰个完美标准同正常有啲唔同，如果抽到呢只， 即系完美之中嘅完美啊！ 你嘅完美系你一定要过到你自己关，但其实你系好。 挑剔的一個人嚟。 哦， 咁所以你就係真係幾辛苦。 啱處女座嘅我呢、這個， 做你係處女座㗎，原來 處女座㗎，我都識過咁耐，你唔係 咯？ 唔知我咩座？嗱、我識咗你咁耐都知啦。 嗱，你哋自己私人嘅，唔關事。 咁所以可能呢只牌就係無論點你都係啊，到最後都係要做咯。你一個好有說服力或者令到人哋好容易有感染力嘅人啦，而且你抽到嘅牌咧，其實都係比較光猛少少嘅。我哋會話咧，你睇所有嘢都係 positive 啦，而且咧你個人係好識得幫人哋分析嘅。而你抽到嘅牌咧就冇乜金錢牌嘅，所以的而且確可能金錢運係弱啲，但係你工作運好強。就係如果你想得到嗰樣嘢或者嗰樣嘢係一個機會啦，通常你都把握到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未來甚至乎嚟緊呢一年咧，都會見到啊，其實你嘅工作運都 OK， 因為我哋見到啊，你都仍然喺度爭取緊你想要嘅嘢。 哦，咁幾好啊！ 有冇時間可以好快問到最後一條啊？ 係 唔發達，即係咪會好窮啊？咁樣。 好極致啊！ 兩條問題嚟㗎嚇，呢個其實 好 Rainbow 時間應該係快答啦。 好， 紅定富，噔噔噔。 咁你放心，你係會買到樓嘅人咯。不過你話真係好有錢就唔係啦。 哎，咁啱㗎啦，小康，你唔好咁滿足啦。 而家到頂㗎咯喎， 唔係啊，知足 因為佢真係買咗樓啦嘛。 所以佢到頂了綁住，即係你始終都會被你的物業綁住嘅，但係你會是物業換物業的人咯。 哦，好好好好，好好 玄機喺度啦， 好好， 係啊，呢、這個好緊要㗎， 真係恭喜你啊，小白。嗱就咁咁啊，聽到呢度咧，其實就 feel 到其實小白嘅工作運都唔錯啊。咁我哋估咧就應該佢即係不久嘅將來咧都會繼續同我哋做同事嘅。但係咧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係咪同小白一樣有咁好嘅貴人運咧？咁樣咁我哋轉頭咧聽首歌翻嚟咧，不如就同大家一齊玩一下一個心理測驗啦。咁、一齊抽一下牌，到底啊睇下你喺嚟緊嘅半年裏面會唔會有機會轉工，有冇轉工運呢？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Hs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礼拜咧，塔罗 Rainbow 要同我哋玩嘅心理测验就系未来半年里面会唔会有转工运？其实我哋三个都应该唔需要嘅。 戴个头盔先，我哋都系同听众玩下嘅啫， 我哋都冇谂过噶。Rainbow 叫我哋搞，我哋咪求其拣一只。 留位你啊，留位你啊，真系。 好啦，因为咧喺我哋咧敏感时刻社交平台入面咧，已经有四只牌摆咗上去噶啦、嗯、，A B C D 咁啊，我啊拣咗 C 嘅 ，Kitty 咧， 我拣 Boy 啦， 我拣 A。 好，如果揀 A 嘅朋友咧，其實轉工位嘅機會真係去到得0-10% 度，好少嘅。點解咧？因為而家你已經係好有前景啊！你已經坐喺度啦，見到啦。 有前景得唔得？ 前景就應該冇份噶，因為呢隻牌都係冇錢嘅。但係咧，呢隻牌咧，始終佢就係講緊啊，上司同你溝通到嘅、 嗯， 而且你哋磨合得幾好啦，所以其實佢對你冇乜太大嘅不滿、 嗯， 所以某程度上嚟講係非常安全嘅安全牌。咁、 哦、 但係如果話有啲同朋友仔都仍然想轉工咁可以點做啊？咁抽嗰只牌咧，其實就要靠 agency 幫手介紹嘅。咁所以如果你想轉工嘅話，就要揾人介紹，但係就唔好自己去揾。即係如果你自己上網揾嗰啲，就未必得嘅、 嗯。 可能靠人哋介紹都仲有其他新嘅機會。 哦，好啦， 係到 B 啦 ，boy 咧就係你會有 part time 嘅，即係你有被撈嘅。 咁、哦、好啦， 因為抽到呢只牌，你見到啦，其實好多嘢稱住嘅， 好似好多錢咁， 被撈都正職喎。 诶、欸，你又唔好咁讲。 咁所以呢只牌咧，可能会有秘捞啦，或者可能自己做下小生意啦，或者会有啲小嘅生意嘅带动，甚至乎可能你炒一啲半年嘅钱，即系股票啊，或者嗰啲都会有少少钱嘅带动。所以嚟紧咧，你个钱咧系呢四只里面最好噶啦。 好耶！ 咁但系其实咧。 如果有錢 機會是更加低，因為你只是出去找 part time、 哦、 你不是轉了你現在的工作，所以你現在的工作是不用 轉，是很穩定的，是啊是啊 咁样咯， 冇你拣嘅诗啦。 好啦，咁咧拣诗，你见到一个男仔啦，揸住个心啦，仍然有小人嘅，所以可能系小人逼走你，或者小人搞你，令到你觉得哎呀，我好痛苦啊。所以转工咧，真系去到50% 噶啦，因为可能你会觉得啊，究竟我仲想唔想继续同佢 work with 咧？咁所以会辛苦嘅。咁有只 suggestion 嘅牌啦，咁啊帮你抽咗，其实有钱嘅，咁啊睇钱份上，唔好再理其他人讲咩啦。总之，哎搵到钱嘅嘢就唔好谂啦。既然呢度系最适合你或者最稳定，咁就唔好乱谂嘢咯。咁、 哦、 最后 我都冇乱谂嘢噶，俾我讲少少嘢先。你先答第四只牌，因为我都冇乱谂嘢噶，我对呢度都系好专一噶。 因为你就算去到第二度转工咧，都未必冇小人噶、嗯。我觉得你如果转咗咁第二份工都有小人咁， 你问得好好嗱，你猜、 啊、但系其实我觉得 Kitty 我抽啊， 半年内小人会唔会消失？唔会啊。咁所以其实你转其他工都小人都仲喺度。 系啦 ，Kitty 讲得啱，其实你真系唔好谂转工。 系啦， 因为我真系再重新，我冇谂过转工嘅。 即系去到边都系小人啦，咁啊不如留翻喺度啦。 你唔好屈我啦， 仲三不如做熟啦。 今日主角系小白，唔系我啊！ 我唔会转工，你睇我嗰只牌一混咗喺度噶。 系 你都猜一猜，你有冇小人啦？ 系咩？哎呀，好想知道，好想知道啊！我事敌好多噶，其实我知道。 佢哋而家唔得人理你啦，咁但系迟啲又会翻转头。 哎呀！ 咦，不如我抽一下咁。 好好好， 遲啲係到幾時啊？廿年後、啊、 半年後。 半年後啊！ 即係可能我半年過嚟。 半年。 睇下我有冇小人先。因为一攞啊有，哇真系咁花嘅呢只牌， 你冇啊？不过而家就要睇你同你啲客户关系好唔好啦。因为头先讲 part time 嘛，咁、其实有啲客户都仍然想揾你合作，或者想揾啲 job 揾你嘅。咁所以可能呢只牌就讲啊，你冇小人啊，反而有啲唔错嘅贵人喺度。 哦，咁好啊， 系、啊。 好啦，咁啊第四只牌啦， 我唔记得咗啊，第四只咧，其实呢。 隻牌係你真係適合轉工，因為而家份工可能唔係真係咁適合你， 嗯、 所以導致如果你有呢個考慮轉工嘅諗法啦，其實都要盡快轉噶啦。咁、 嗯、 俾一個 suggestion， 佢即係話有80% 會轉工噶咯， 超過80%，因為點解咧？而家份工可能都唔穩陣。 嗯， 咁而最尾抽到隻牌啦，其實你係唔開心，同埋其實呢間公司可能未必咁穩健嘅，咁、 嗯、 所以大家都要考慮，如果你真係認真，可能我會叫做住先咯，但係一路穩住咯。 嗯，揾工跳槽啊！ 系咁啊 ，Rainbow 已经解答晒四只牌啦。今日咧再重新讲一次，就系咧今日玩嘅心理测验就系未来半年里面有冇转工运。咁、嗯、而今集咧，我哋嘅 special 咧亦都有小白喺度，满唔满意啊？小白， 满意啊，满意啊， 系咪满意我哋定满意个牌啊？ 之后有小人，我而家好担心啊！ 咁 咪杀死小人啊！ 有冇得比？ 哎呀，好啊，喂，哎呀，仲好啊呢、這个，有冇得比或者佢自己弹开啊呢、這个？ 嗯，其实佢好似。耐唔耐都會翻轉頭煩一陣，跟住又會消失咁。 哦，小人係咁嘅，呢個小人嘅特性嚟㗎。 係咯，咁即 係你咁清楚嘅詞啊！ 我睇書睇書學嘅。 好啦，咁啊，今日咧 thank you 曬 Rainbow 啦，亦都 thank you 曬小白。 拜 拜。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长，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问不出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 Fiona 嘅歌曲叫做《南昌街王子》，转个头咧就会有师兄祠堂敏感时刻咧，喺呢个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沉沉